和谈林里面有这个枫叶的这个休息，算是一个小休息一个亭子吧。 嗯嗯 嗯。然后在这边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种类的枫叶呢，同时还有一些秋季开的盛开的这样的花儿， 嗯， 也特别多，包括菊花在内啊，各种各样的花也特别多。 嗯嗯，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照，专门给大家给游客进行拍照的一个地方， 嗯， 对，拍照区。然后这里有一个就是新型的一个模型的拍照的背景，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哦， 对，很多人来这里一定要在这里拍照。 哦，也是给恋人准备的。 哦，是的，还没完。 啊，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继续虐是吧？ 嗯，是，还有一个约定之桥的一个小桥。 哦， 对，在这桥上面啊，就像还可以，就是， 牛郎织女吗？ 啊，是的，是的，还可以锁上爱情锁什么的，有这样专门的区域。 哦，这爱情锁啊，韩国各种这个恋人景主题的景点都会有吧？ 对，我感觉全世界都有， 是吧？ 哦， 嗯，韩国比较有名是南山的这个，因为这个。全智贤电视剧， 是的， 有名了，对吧？在这里大家可以锁一个， 没错。我们朴主播也去锁一个吧，赶快。 啊，行吧，我估计会有多余的地方让锁吗？早就被网友们锁光了， 开拓一个新的区域。 哦，那另外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河滩林啊，它是昆池岩度假村的一个。算是后花园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 这个度假村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住宿设施吧。 没错，是非常非常规模非常大的。 嗯嗯， 这昆池岩度假村呢是京畿道这个度假村里面有京畿道最大的一个滑雪场。 哦，对对对。 嗯，然后我们的这个Learning Man 就是那个韩国的 跑男 也在这里拍摄。 嗯， 所以这边变得人气就更多了。 是是是。 而且这里距离首尔也不远，大概40多分钟的车程就到了。 嗯， 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设施，包括酒店。 嗯， 还有 SPA 的一些设施，嗯，还有各种基础设施。 嗯 特别好。 对，一般这个韩国大型的度假村啊，或者是这个豪宅酒店呢，这里的 SPA 啊， 嗯， 就是三温暖。 对， 您对，您一定要这个去享受一下啊。 嗯， 为什么有的酒店呢它会规定客人只用一次？ 哦， 就说明它的这个服务是特别好的。 没错， 其实它是要收费的，但是您是住客的话， 它会 让你免费用一次。 对， 所以您可千万不要这个放弃自己的这个福利，不要觉得哎，不是一个澡堂子嘛？ 不是的，很好。 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汤， 嗯， 就是汤不是喝的啊，就是泡的那种汤。 对对， 啊，会让你觉得全身心的放松，泡完了以后回酒店睡一觉。 对，太疗愈了， 对吧？ 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昆池岩地区啊。 嗯， 当然这个秋天来呢，主要是让您来欣赏这个河滩林的风景的。 嗯 嗯，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的京畿道广州的河滩林啊，就是昆池岩地区的河滩林，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有空的话，能够在秋天啊，这个枫叶正红的时候，来到这里去赏枫叶。 嗯， 去给自己疗愈一下。 没错。 那下一期呢，我们会带您去更加逍遥的地方，东豆川的逍遥山。 嗯， 欢迎您锁定收听。好的，各位听众，您辛苦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지우지못할추억이됐다볼만한멜로드라마괜찮은결말그거면됐다널사랑했다우리가만든 love scenario 이젠좀명이꺼지고마지막페이지를남기면조용히마너나니까 yeah, yeah, yeah 널사랑했고사랑받았으니난이걸로됐어 yeah, yeah, yeah 나살아가면서가끔씩떠오를기억그안에네가있다면그거면충분해 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지우지못할추억이됐다 살아가면서가끔씩떠오르기